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4。北京晴，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迈上70万亿台阶，比上年增长6.7%。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李克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纪念吴阶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张德江出席。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颁布实施。 财政部回应辽宁省财政数据造假、不要带水分的财政收入。 环保部表示，京津冀区域各城市今年将通过错峰生产，加强对高排放车的管控等措施，确保大气十条目标能够完成。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7%，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13-5良好开局。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均价50000多，可能是一个好的兆头吧。我希望会再跌下去吧。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再跌。 这是今年1月的深圳街头。2012年10月，国家统计局房价数据显示，深圳房价环比回落0.4%，新房均价在50000一平左右。深圳的房价已经跌回半年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从9月底以后，因地制宜、分层施策，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过去3个月，房地产的价格已经得到了控制。” 火爆的热点城市房价降温的同时，3-4线城市的库存目前也在下降。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2314万平方米。 3-4线的城市还有一些县城，房地产的库存仍然是较多的。所以去年按照去库存方针，这些地方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这个房地产库存总体是下降的。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房地产的定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因城施策的政策将延续。但是如果房地产泡沫持续被挤出，地产业增速无疑会有一定下滑，这不会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吗？宁记者表示，2016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是6.5%，实际上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与房地产业中的实体经济部分才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 房地产如果是炒买炒卖，它不属于实体经济，但是房地产自身砖瓦砂石那是需要的，它也有实体经济的成分。可以说要如果房子仅是用来住的，那它就是实体经济，如果它把它用作炒作的，那就是虚拟经济。 换句话说，制造业、农业以及部分地产业，这些生产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产品的产业属于实体经济，相反有所波动的股市、债市和汇市以及炒作的地产业部分，这些都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宁记者承认，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中国确实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但是国家正在从多个方面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改善，中国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金融呢，加强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几年啊，力度不断的加大，特别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企业的效益都有所改善，这就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状况是在改善的。对于大家担心的一些资金的市场的波动的现象，过去一年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应该说我们正在朝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金融效率的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去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334亿元，同比增长9.4%，比此前3个季度加快了1个百分点。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8%，全年达到74万4127亿元，同比增长6.7%。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0元，实际增长6.3%。宁记者说，国民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提高，实现了13-5良好开局，也为未来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经济增长速度6.7%，这个呢也是处于合理运行区间，在世界范围内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作为我们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是很大的一个数量。经济结构的优化表现在服务业的比重也在提高，消费的贡献力也是占了将近三分之二。从转房市场来看，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5%，这也很不容易。清洁能源的比重上升，企业的效益提高。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意见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创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主动求变，促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互动，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协调互动。 1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发言中，大家认为去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如期完成预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同时，与会人员就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李克强说，大家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好报告和改进政府工作有很大帮助，国务院将认真研究采纳。李克强感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一直以来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更优异的是，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比上年又有提高，连续第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结构优化升级呈现良好势头，新动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的人士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有分量的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这里面有你们的心血，也有你们的汗水，你们和我们一起啊，同舟共济。 李克强指出，今年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我们要相信，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渡过来，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挺过来。同样在今年，我们还是要凝聚各方面的共识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良好态势。 李克强指出，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我们大家同舟共济，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干出一片新天地，促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央广消息，农历丁酉年新春佳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亲切会见了在华工作的部分外国专家代表，并同他们座谈。李克强向所有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向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致以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认真听取专家们的介绍，不时围绕重点内容提问，同专家们深入互动，表示过去一年面对国际国内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实现全年经济增长6.7%，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以上。成绩的取得也包含了广大外国专家的智慧心血。中国经济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内需广阔，人才人力资源充足，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在新的一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根本动力来自改革开放，我们将继续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新旧动能平稳转换，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李克强表示，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将继续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打造外商投资的热土。李克强强调，中国欢迎各国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在入境居留、项目申请、科研资源、产权保护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让中外智慧融合迸发，知识和创造的价值充分体现，更好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同发展共进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纪念吴阶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吴阶平同志亲属。吴阶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第8届、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主持召开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3次主席会议，为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做准备。会议通报了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2017年工作要点，审议通过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12届4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等。会议决定将上述有关草案稿提请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审议。 央广消息，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俞正声强调，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对台各项工作，团结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党团体和组织，同两岸同胞一道维护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持续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断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和获益面，研究出台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更好发展，依法维护台胞权益。 央广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昨天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聚焦新实践，培育新风尚，凝聚正能量，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做好新一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筑牢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着力培育新时代家风文化，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刘云山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要着力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让互联网成为真实便捷的知识库、温暖可靠的朋友圈、文明理性的舆论场。刘云山强调，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动员群众创造文明美好生活的创举， 要找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推动创建活动向广度深度拓展，顺应群众期待抓创建，统筹协调抓创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强化问题导向，加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的治理力度，积浊扬清，移风易俗，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肩负责任，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刘延东、刘奇宝出席会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新华社昨天全文发布18届中央纪委第7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和王岐山同志关于规则起草的说明。制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是中央纪委贯彻落实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展现了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担当，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队伍的决心。规则着眼于构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自我监督体系，推进纪检机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准风险点、关键点，总结提炼实践经验，扎紧制度的笼子，把管理监督落实落细，紧扣监督执纪工作流程，严格规范立案条件、审查程序、审批权限和请示报告制度，对工作各环节以及审查组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规则分总则、领导体制、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审理、监督管理以及负责，共9章57条，涵盖了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的主要方面和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 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近日，辽宁省主动曝光的财政数据造假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称，财政部对此高度重视，将把财政收入质量纳入重点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坚决防范和制止财政数据造假。这位负责人说，辽宁省此前搞假数字带水分的财政收入，严重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影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财政数据作假也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的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这位负责人说，此前辽宁省能够公开对外确认财政数据造假，直面问题，不遮丑不护短，既是对自身的反省和鞭策，也可以对其他地区起到警示作用，值得肯定。财政部下一步将加大力度防止财政数据造假行为，一方面要督导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落实好各项整改措施，并形成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加大对考核结果的应用，强化考核的正向激励作用，引导地方坐实各级财政收入。 环保部昨天表示，针对北方地区采暖季大气污染严峻形势，今年将通过重点治理高排放车、推进无煤区等手段，完成精细化治霾目标。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环保部监测司副司长吴继友发布数据，去年全国338个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达到了78.8%，同比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区域的 PM2.5 浓度相比2013年已经下降33%，但这里仍然是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在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里，河北仍然占到6席。 京津冀区域11月15日至12月30日这个供暖季期间 ，PM2.5 的浓度是135微克每立方米，是非采暖期浓度的2.4倍。 环保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表示，今年京津冀区域各城市将通过错峰生产、推进无煤区、加强高排放车管控等措施，确保大气10条目标能够完成。 摆在首位的是错峰生产，在今年冬天要把老百姓采暖的刚需增加的污染排放量，通过工业企业的减少来给它压下来。而且今年清洁煤替代、电代煤替代煤的力度会是非常大的一年。第三项，对高排放车的管控。这个柴油车的管控，包括劣质油品的打击，今年都是工作的重点。 刘炳江透露， 区域重污染联防联控范围今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更多京津冀周边传输通道城市将会实行统一预警标准。 从今年的实践来看，每次重污染发生的时候绝不仅仅2+18个城市，如果一旦要污染，就是同一个这个气象条件下所有城市都出现同一个问题，那大家要用同一个药剂。2+18从实践来说到了扩城市的这种程度了。 温暖回家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春运小助手尹玲。眼下多地进入过年模式，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预计今天起到27号，春运客流将迎来节前高峰，平均每天发送旅客将突破8000万人次。年味儿渐浓，人们都赶回家团圆。今天呢，咱们就聊聊春运有人情味儿的温暖举措。每年春运都会有一些偏远乡镇的农民工不熟悉网络购票，跑几十里路去车站买。今年呢，在河北衡水有100多名志愿者下乡，义务帮助农民工兄弟网上订票。桃城区团委副书记安义莹透露，仅6天时间就订了900多张火车票。 咱们青年志愿者们组成志愿服务队，代买火车票的，什么时候有来买票的，我们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 对于江西南昌的农民工来说，今年呢，在工厂、社区等人群密集区设立的取票机，方便了他们快速取火车票。关注完农民工兄弟，我们把目光转向小朋友。春运期间，火车站客流量大，一不留神和孩子走散怎么办？遇到困难又该找谁呢？在西安，您只要按下车站设置的亲情呼叫器，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帮您解决。西安火车站工作人员张玉静。 亲情呼叫器的位置都是在车站里面比较显眼的地方，遇到困难的旅客呢，按下按钮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定位旅客的位置，派出工作人员为旅客排忧解难。 有旅客为亲情呼叫器点赞，万一小孩子走丢，就按亲情一线呼。细细数来，今年春运还真有不少有人情味儿的举措，保证咱们回家路上温暖舒适。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带孩子的朋友，春运期间各大车站机场人流量大，咱们一定得看好孩子，千万别走失，毕竟团团圆圆才是年。最后呢，小助手祝福您和家人旅途开心，一路平安。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2017春运特别报道温暖回家路，今天将于10点、14点30分、18点分别在长春火车站、贵阳北站、汉口火车站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或者参与现场互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自颁布实施以来，健康中国建设扎实推进，群众就医获得感明显提升。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2017年，我国将在85%的地级市全面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目前，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22%以上。对于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覆盖率达到38%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栋德 对于群众的个人的卫生支出的负担有了明显的下降。从2012年的34.3%呢，降到了28.9%，基本上这样的，那么个人的负担降到了30%以下，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展。 此外，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不断加强，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全国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王栋德表示，中风已经成为探索慢病防控途径的突破口。 那么对于每年对于40岁以上人群100万人筛查他的中风的危险因素，给予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控制，对于重大慢病和传染病这些影响国民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问题呢，在防控方面呢做了比较明显的探索和推进。 1700多万新疆籍各族群众去年收到了一份民生大礼包，实现免费健康体检。央广记者吴卓胜、新疆台记者石松报道。 把那个衣服拉上，胸部打开，脚踝露出来。 年前，喀什市阿瓦提乡亚尔贝西村村民奥斯曼江艾泽兹在自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做了心电图等健康体检。这个刚刚从山西大同务工回来的年轻人，是一大早就被村支书叫醒，赶来参加体检的。 这段时间，村干部经常给我打电话，看到家乡搞了全民体检，我真的很高兴。 去年9月27号，新疆启动了惠及1700多万新疆籍群众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新疆籍群众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让健康体检覆盖最后一公里，最远一家人。这是新疆开展全民健康体检工程对各族群众的承诺。海拔近4000米的克孜勒陶乡喀拉塔什齐木干村，距离乡政府约220公里，交通十分不便。医护人员就在这种条件下，背着医疗器械，骑着牦牛，翻越冰大板，把体检送到了村里。说起这件事儿，67岁的村民土地汉沙尼尔兹不停地抹眼泪。 我从来没有检查过身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高和体重。这次体检发现我有高血压和胆结石，我就和两个邻居下山来住院了。 为了1700多万各族群众的健康，新疆组建了82支、344人的专家医疗队，分赴各地。目前，全疆体检率已超过98%，其中南疆四地州达到100%。和田地区卫计委主任热比亚·阿布都热赫曼说，全民健康体检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更在于长远的未来。 我们和田地区的水质特别硬，所以我们的肾结石的发病率比较高。这次数据出来了，准备拿这个数据给这个人大的一些议案，能尽快的加大改水项目，把我们的水质呢搞成老百姓能放心饮用的水。 证监会昨天宣布，针对近期市场关注的问题，证监会将采取措施，限制上市公司频繁融资或单次融资金额过大，抑制上市公司过度融资行为。 全国“十三五”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近日正式公布实施。这项制度提出，到2020年，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将减少到1000万吨以内。 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昨天透露，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今年年底可基本完成，达到通车条件。 全国首条机场网约车上客通道昨天在深圳机场开通，网约车在续车区可享受15分钟免费停车续车，但通过上客通道上客必须遵守3分钟即停即走管理规定。 美国当选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昨天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土部队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遭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击，5名士兵身亡，另有9人受伤。 国际油价昨天上涨，2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5美元，收益每桶52.42美元。 8月24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领略各地拜年习俗。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拜年的习俗越来越简化，更像是个寻常聚会。 我叫孙丽丽，我是上海人，大家过年好。上海现在呢，拜年和以前呢不太一样的。那么以前一般呢都集中在大年初一，但是现在呢，只要是初1到15拜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的大姨，她有兄弟姐妹5个。到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集中在一家里一起拜年，轮流掌勺做饭，其他人呢在旁边呢吃吃白香香，搓搓麻将，吃吃瓜子，主要就是为了呢阿拉上海人讲的闹忙闹忙。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于芳、徐晶，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